许是有了错觉，也许是想了太远，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意念。只是我怀疑这是一时寂寞的宿一点，恋爱好像不是非一说了就算的局面，车水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昨夜谁为谁不成眠，今天谁问了谁告别，是不算太多远，却竟然轰轰烈烈。我又想为谁不成眠，跟谁也已不舍告别，剧情发展的情节像刚出来的碟片，带着下雨的星期 时间的17:07哈，所以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赵薇的《一直下雨的星期天》，一首还很好听的歌曲哈。也是我一直喜欢很多年的一首歌曲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8摄氏度，最低温度呢-2摄氏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其实这两天空气还不错哈。 对，这几天风比较大。 对，虽然还有一点点冷哈，那么请所有听众出门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啦。我们仙偷客栈啊，一直都是吃喝玩乐。那么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跟四娘一直都是跟听众来介绍好吃的， 对， 有这个肘子呀、烤肉啊，以及这个火烧等等，对，日料。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 怎么玩儿？ 对，怎么玩儿？问四娘，问四娘一个问题哈，你喜欢看电影吗？ 喜欢呀。 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啊？ 看大片啊，文艺片啊， 纪录片啊，就各种各样的是吗？ 是不是纪录片比较奇葩？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给所有听众推荐几家还不错的小影院。 对的，也是北京最有特色的电影院。都在今天我们的介绍当中。 对，那么一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来仔细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有喜欢看电影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喽。好，我们先来推荐第一家，最奢华的百丽宫。听到这个名字，有种那种大上海舞厅的感觉。 而且呢，它的这个装修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豪华的， 对，很华丽。 有一种怎么说呢，头等舱的感觉。VIP 奢华路线、 对对对，奢华路线，但是它的价位很 平民， 对，很平民，很亲民。说啊，这一家百丽宫呢是走高端奢华路线的，铺天盖地的卡其色大理石装潢造就的是一个头等舱体验的电影院，所以它常常被误解价位应该不菲。实际上呢，百丽宫的票价和其他电影院是不相上下的，还提供管家式的服务以及 VIP 般的座椅。因为目前这个顾客呢不是很多哈，所以每次观影都像是一个 VIP 级的私人专场哈，这非常的那种很舒适很豪华的感觉，有种包场的感觉哈。 对，而且在这个放映厅里呢，座椅都是拥有 超宽的 size 和这个超长的间距的、嗯、 是的， 加上这个巨大的金属屏幕啊，以及世界上最先进的 Reader 3D 立体设备啊、 嗯、 视听盛宴四个字绝对是不为过的。 嗯， 嗯，说啊，看大片的好伴侣是震动座椅，尤其是好莱坞英雄大片，像这个蜘蛛侠呀，还有这个变形金刚啊，对、嗯、一些大片哈，每一次厮杀都能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奢华的含义呢，在此是彻底的，连卫生间都豪华，都这个非常奢华到底。每个单独的小空间都是包房，也很 VIP。 那么地址在哪儿呢？ 地址在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一号。国贸大厦37商城的 B1 楼、 嗯、 周边呢还有这个国贸37的四层吃红馆哈，81层还有云库喝酒看夜景，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地方了哈、嗯、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一号国贸大厦37商城的 B1 楼， 嗯，非常棒的地方了。 对、 嗯、 没错，这里是先偷客栈，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家。刚才呢一位听众叫做雷雷点了一首王蓉演唱的水煮鱼。嗯，昨天啊这位听众点了一首成都，还记得吧四娘？ 记得。 嗯，说 来 特别， 对，说想要去成都吃小吃。 嗯，很怀念四川的好吃的、嗯、那这个水煮鱼也是川菜的一个代表了。 是的，看来真的非 常的喜 欢。 来把这首水煮鱼来放给你听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四娘跟貂蝉来推荐一家看电影还不错的地方哈。 嗯， 同时呢我们先偷客栈的微信号的福利群也已经开通了，欢迎新粉们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进群享受福利。 还要装着小菜一碗，为我忙得团团转，我爱你就像爱吃水煮鱼，我要永远把你放在我的油锅里，我爱你就像爱吃水煮鱼，爱你的帅你的乖哦绵绵有余，我爱你我们去吃水煮鱼，啦啦啦的感觉让我每天想你，我爱你就像爱吃水煮鱼，爱你的好你的坏我不能没有你。 妈妈你刚刚说啥子嘛？ 你说你是我的快乐星星。 妈妈你该咋个办噻？你到底有多爱我噻？ 为了你我啥子都愿意做。 你说些啥子哦？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 13488662345。

遇见关卡，一朵一方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方。 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演唱的《凉凉》，来自听众感叹号点的歌哈，说送给所有想明天放假的人，是送给所有的人吗？谁不想放假呀、啊？对不对？ 应该是送给这个挖掘机行业的朋友们，因为刚刚我有在点歌节目当中听到他们讲这个放假的事情。嗯， 哦哦，好的，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来跟所有听众来推荐。还不错 的， 对对，好的电影院。哎、 嗯， 刚才四娘跟我说到一个人物，就是马 云，马 云他这个转行了哈， 人现在叫马爸爸。 为什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有钱吧。刚刚也讲到他现在在拍一部电影，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听说了，叫做《攻守道》这部电影。 对对，是的。 很多人都觉着啊，马云这种这种形象可能不太适合走这个演员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想到他真的去拍了一部电影，而且人家作为有一个这么有身价的人，他也开始进军电影业，说明咱们这个行业也在冉冉的升起。 对对，一定要这个勇于尝试嘛，对不对？没有就成功了呢。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推荐电影院。这一家呢是最特色的，风花园汽车电影院是国内最早的汽车影院。 嗯，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北京 爱 情 故 事》 的 人，一定对当中这个吴迪，也就是李晨扮演的那 个 角色哈，经常去的露天汽车影院，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哈。生活中你也可以完全的去制造同样浪漫的观影经历。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风花园的汽车电影院空旷的露天广场上，面对着大屏幕，紧闭着车门，喝着红酒，吃着烧烤，数着星星，看着月亮，是多么浪漫的约会啊！ 没错，这家呢地址是在朝阳区亮马桥路21号风花园汽车影院哈、啊，周边呢有很多的酒吧、餐厅和烧烤店，十分便利哈、啊。来买一点啤酒，买点烤串，坐在车里，对。但是现在 情侣、 没错，现在这个天气有一点点凉了哈、啊 哎， 对， 你就错了，这样你就错了。人家现在天气冷，就适合抱在一起。互相温暖，依、偎在一起看电影啊！你看你，哎 呦，哎 呀， 甜蜜的事情啊， 你不懂了呢。 哎呀，这个单身的人没办法呀。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哈，是最异域的法国文化中心，体验最地道的法式浪漫约会。 嗯，是的，嗯，那想要体验一把法式浪漫的小情侣呢，可以到这家电影院来，闻着淡淡的咖啡香，假装自己在塞纳河边，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然后 咔咔拍几张照片。 说呀，这家店呢是交通很便利，十分繁华，有许多的美食可选。地址是在朝阳区工体西路18号光彩国际公寓，是一家还不错的一个能体验法式浪漫的这种感觉哈。 而且呢，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地方就是，那这家电影院呢，每场的电影仅能容纳81位观众，一旦坐满了。就无法再满足其他观众的需求了。 就是还是比较小的，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说可以满足每一位，这种不会出现那种很挤呀、很吵的感觉。对对对， 也就这么多人了每天。 对，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就去尝试一下。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工体西路18号光彩国际公寓，是法国文化中心，来体验最地道的法式浪漫约会哈，也是一个看电影不错的地方。好，这里是先偷客栈，刚才这位听众叫做耿长长，还是这是念耿长长，你叫什么呢？ 耿长长，耿长长。 耿厂长吧，点了一首500的白歌哈，那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也送给所有的听众哈。这里是先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四娘跟貂蝉推荐一家看电影还不错的地方哈。同时呢，先偷客栈现在不仅有微信公众账号了，还有微信的福利群，欢迎仙粉们都来进群啊，来享受福利。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小二会在每天下午的3点呀、或者4点来给大家发放福利哈。 前方啊，没有方向。

首歌来自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前线的先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嗯， 今天啊，我跟四娘在节目当中呢，没有跟所有听众来推荐好吃的，而是给所有听众 介绍 的是 北京最有特色的电影院。 嗯，对，几家还不错的哈。嗯，刚才有介绍了这个有法国风情的，有这个露天的汽车电影院，对，还有这种奢华风的百丽宫哈。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呢，可以说是最美食猜火车电影餐厅，是打的是怀旧并时尚的露天电影院哈。 嗯，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这不算是一家影院，但在这里你却可以获得不一般的观影体验。 嗯，那么猜火车电影餐厅呢，是在邦家胡同46号院的中心位置，白盒子形状的建筑漂浮在一片草地上。 嗯， 而每到夜晚呢，这片草地就是露天电影院的放映场了。 嗯，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300平米的草地上摆放着十几张餐桌而已啊，而且呢，这些餐桌都是名花有主。 嗯， 到了8点。投影屏准时开启。 嗯， 白盒子周围呢就越来越温馨起来了。 嗯， 那记忆当中是非常深刻的是，已经定格在这个场景是被艺术包围的空间中重现了。嗯 嗯，可以说是有电影有美食，而且你想啊，在一个绿色的草坪上有一个白色的这样一个， 啊，好浪漫， 一个白盒子形状的建筑啊，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感觉。 嗯， 然后呢，8点来钟天已经黑了，来这个投影屏准时开启来播放电影，有好吃的，有美食，还有美景，多好啊。嗯，是不是？ 是的。 嗯，这家店的地址是在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 C1楼，叫做猜火车电影餐厅，打的是怀旧与时尚的露天电影院哈。啊，地址呢是在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 C1楼。这位听众叫做磊磊，他说朝阳区不仅好吃的特别多，酒吧多，原来电影院也挺多的啊。哦，看来你啊，这个不仅喜欢吃好吃的，还挺喜欢玩的。 是的。 好，开个玩笑哈。好，我们继续来介绍， 来看一看最怀旧的电影院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啊，这是蛮怀旧的。 是啊，它的特色就是经典影片和怀旧电影。那么是在1958年建立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呢，是从成立之日开始，他就已经开始了电影艺术档案的资料的收集和修复工作。那么同时呢，中国电影资料馆还举办了欧洲、美洲、亚洲等国家的影片回顾展，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外国的影片资料。所以呢，在这里你就有机会能够看到许多的国产经典电影，也可以看到许多的前所未见的外国影片。 嗯，对啊，带上你心爱的他来这里看电影，既能体验这个异国的文化哈，又能找回童年看电影时的那种幸福感哈。 嗯， 对，可以看到这种80年、80年代啊、70年代， 是啊， 乃至于60年代的电影，真的是一种很怀旧的感觉。因为现在电视上已经很少播很老的电影了。 是的， 对， 像这个卓别林的，还有一些奥黛丽·赫本的呀。 嗯，没错， 很多的这种电影都可以看到。 嗯，是的。嗯， 那么地址是在西城区小西天文会员路3号。 嗯，是在西城区的小西天文会员路3号。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哈，如果有听众对这种老电影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哈，来怀旧一下自己儿时看过的电影，或者带上你的父母也去一起去看一看哈。对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介绍 这 一家店哈。 这个， 是最小众的百老汇电影中心， 超级想去的啦。嗯， 特色呢是内地首家艺术影院，文艺至死小众。 嗯，对的。嗯，那么这家也是我非常想去的，因为一直有听到啊这些文艺青年在说起这个事儿。因为百老汇呢，它本来也是一个很老的这么一个品牌。嗯，好，来讲讲这一家电影院。百老汇在文艺这事儿上是执行的太彻底啊，以至于被本城的文艺青年列为这个 number one 的集散地啊。一层是 小卖部和书店，二层是休息区和阅读区，那么三层就是放映厅了。 嗯，没错，以电影或者小众电影的名义集结到一起来的年轻人势必是要有组织的，持会员卡买书打九折，还可以在这个自己的电影当中进行交流沙龙，可以常常聚集戴黑色方框眼镜的 文艺青 年， 共同追逐一 个 导演 或者编剧的梦想哈。 嗯，都是有梦想的青年。 对，地址呢是在东城区香河园路一号当代 MOMA 北区的 T4座。是最小众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如果你也是文艺青年的话呢，不妨 去 看一看哦。好啦，这也是先头课，这样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的《红日》。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同时呢，先头客栈的微信福利群也已经开通了，欢迎所有仙粉们来进群，貂蝉跟四娘都在群里哦。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好，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澎湃畅通激情双十一年末畅快促销，即日到店可获200抵1000元购车抵用券，双十一当天团购抽奖，各种礼品等您抢，销售热线010-6137-7777。

这条路还有多长，人情的雨也想起了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来自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嗯，我是四娘。 嗯，我们继续来说电影院的事儿啊，真的是推荐了几家，真的是蛮有特点的，我都想去了。 对，那接下来这一家你肯定更想去了。 为什么呢？ 嗯，因为呢，这个投影机在北京仅此一台，世界范围内也不会超过十几台。 哇、哦、 厉害吗？ 物以稀为贵。 对、而且呢他们是国内最好的球幕影院天文馆、4D 投影机球状幕布，我光说这几个词儿你不就很想去了吗？ 国内最好的球幕影院，听众理解吗？球幕它应该是那种圆形的， 对，包裹、把你包裹住的这种， 对对对对，是那种、说呢，这个天象厅座椅也和普通的影院是不一样的，围绕中央的光学天象仪从不同角度排列，皮质座椅设计呢，这个 微微的 倾斜的状、躺在就可以躺着吗？躺着就能像这仰望星空的感觉。由于九型光学天象仪造价高昂，北京目前只有一台。刚才四娘也说到了，世界范围内也超不过十几台。 是的。 嗯，此外呢， 在此之外呢，天象厅还配有一套世界上分辨率最高的全天域数字投影系统，来描绘故事剧情以及真实的场景变化。哇哦，厉害了， 好厉害呀、说这儿还有一个耗费了6个月改造更新的 4D 影厅，四 D 影厅里配备有国内最好的四 D 投影机， 180度的环幕、 天哪！特意定制的能喷水、能喷气儿、这个喷风、这个颤动的座椅哈，机关重重，让人尖叫连连。到这儿看大片更爽了，那可 是。 是 的，我说到这个180度的这个环幕，我不知道貂蝉有没有看过。我之前有在这个万达的这个影视乐园，万达这个影视乐园呢，它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影观看的一个屏幕，包括环幕，包括这个就是5D 6D 啊什么的，反正各种地就是多方位的，它这样去感受确实非常非常的舒服。 对，也是惊喜连连。如果听众对这一家感兴趣的话，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可以带着你的 baby 一起去哈， 是 让小孩也感受一下。这家店的地址是在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38号，是最学术的天文馆蔡司天象厅，在西城区的西直门外大街138号。 下面要讲的这个呢，是最有情调的艾米1895电影吧。那听这个就知道，应该也是包厢式的了。 对对，特点呢是包厢，点播式观影，花样点餐啊。在世贸宫三星开的电影院哈，西式的餐吧风格，原装墨西哥薯片拆包，还供应三明治等西餐饮料。我看到这个图片，它的这个装饰还是蛮有一点点对欧式复古的感觉。 是的。那么在观影前后的小憩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吃一些东西呀，浪漫温馨而且别有情调。包间呢也是自选的电影，大概在200块钱左右，办会员就很超值了。尤其是新开的这个可办会员呢，可以打很多的这个打折和优惠啊，非常适合情侣或者好友组团来观影。 对，200多块钱如果有打折的话真的不是很贵哈，蛮便宜的。装修风格也 是不错，还有这个西餐可以点啊，也是能吃能喝能玩能乐， 大家能嗨一下午。 地址呢是在工体北路13号世贸宫三北区3楼艾米1895电影街。周边的对三里屯附近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哈，如果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叫做艾米1895电影吧，是一个非常有情调的电影院。 是， 好啦，就介绍到这里吧。如果听众喜欢的话呢，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喽，跟我们普通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对。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呢也该结束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可以来跟貂蝉互动留言，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同时呢，我们先偷客栈不仅有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微信号福利群也已经开通了，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小二呢会在每天下午不定时的来给我们的仙粉们来发放福利哈。微信号呢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来进群，来享受我们先锋客栈的福利。好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该结束了，关门了，打烊了。 对，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 拜。 拜 拜。 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